开搞了公司去赚了一些钱之后呢，就请了朋友吃饭。在酒桌之上，他突然接到一个电话，说是睡在他上铺的兄弟打过来的。聊了五分钟之后，高晓松突然把电话一挂，说哎，我自己应该写一首歌，歌名就叫做睡在我上铺的兄弟。所以一个小时之后，高晓松就把刚刚这首歌写出来了，而这首歌也是老狼的经典代表作之一。现在听了很多有俄罗斯风情的这样的元素的华语歌曲，那看看时间要送上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了，也感谢大家一个小时的聆听和陪伴。最后一首歌呢，来自李健去安静诉说贝加尔湖畔的风景吧。